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全国首例黑飞坠亡案。什么叫做黑飞呢？就是没有取得飞行许可证，也没有向国家民航部门或者是军队申请相关的空域以及航线，就擅自进行飞行，这样一种行为称之为黑飞。黑飞在咱们国家是不被允许的，一旦被发现还要接受处罚。今天所讲的这个案子，相关责任人不但实施了黑飞的行为，而且这架飞机啊还从空中坠落，最终呢导致两人死亡。那么谁应该为这起黑飞的事故而负责呢？死者家属又是否能够获得赔偿呢？这起全国首例黑飞坠亡案的发生地点并不在北京，但是却是在北京的法院审理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这起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密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唐汉林法官。哎，唐法官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赵先生是这个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 他是个正式的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对，没错， 是 一个正式的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然后2015年在他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去那个河南周口。 嗯。 然后有一个飞机制造公司接待了这个赵先生，并安排他的这个住宿。后来这个赵先生。 他是去干嘛呢？是去玩吗？ 对，他是有这个，他是有这个飞行任务。然后这个赵先生后来与这个一个美国的这个美国人，也是一个飞行员，与美国人杰森这个结识了。然后5月2号杰森接到这个飞机制造公司的通知，要求其将一架飞机从安徽飞到这个河南周口。之后这个杰森带领这个赵先生就在这个飞机制造公司体验飞行。5月3号的时候，杰森和赵先生还有这个飞机制造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到达了这个安徽的这个飞机停放地。 嗯， 在杰森和这个赵先生进入飞机起飞之后不久，飞机就坠地起火，杰森和这个赵先生当场死亡。 这个飞机是一架多大的一个飞机？飞机上当时除了这两个人之外还有没有别人？你能跟大家说说吗？ 飞机是一个小型飞机。然后这个当时登机的只有这个驾驶员杰森和这个赵先生。 那这个飞机为什么会坠地？怎么坠地了？这个原因又有没有调查清楚呢？ 当时这个杰森和赵先生一起进入飞机之后，这个飞机实际上已经加满油了。然后飞机起飞之后往南飞行了大概500米， 才500米， 飞行高度约20米， 那很低啊。 对对对，没错，飞机就发生了这个左侧倾斜，然后就在这个安徽这个一个开发区的这个路段，然后就坠地起火了。 没有造成路面的什么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吧？ 没有，只有这个飞机的这个驾驶员杰森和这个机上人员赵先生就当场死亡了。 当时地面上的人应该看到了这个飞机坠地的整个的经过了。 对，没错。 救治情况呢？他们两个人是当场死亡了，还是有经过救治？ 当场死亡。二人均当场死亡。对， 赵先生去世的时候多大年纪啊？有没有子女啊？这个情况您知道吗？ 然后这个赵先生是79年出生的，当时这个咱们这个事故是2015年发生的，然后也很年轻。然后赵先生有一个女儿，然后有配偶，有这个父母，但是呢赵先生这个父母属于这个在组家庭。 赵先生当时是接的是这个正式的这样一个飞行的任务，是吧？ 对，没错。 不是这种私活哈。那这个事故发生了之后，后来又怎么引发了一个纠纷，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咱们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啊，主要是引发了两个纠纷。因为这起事故死亡的人员包括这个机上的这个驾驶员杰森和这个机上乘客赵先生。然后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杰森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包括其国外的这个父母还有一些其他的亲属，就起诉要求这个赔偿这个他的这个损失。还有这个赵先生的这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也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他们的这个死亡赔偿金啊、被抚养生活费啊等等这一些损失。 这两个案子都是在密云法院审理的吗？ 对，都是密云法院审理的。 那这里我想问您一下，他这个事故的发生地啊，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安徽， 对， 是吧？ 没错。 那赵先生应该好像听您刚才介绍，他也不是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飞行员，是吧？ 对。 杰森呢，他又是一个美国人。这几个人啊，似乎都跟北京不搭界。那怎么就到北京审了呢？ 这个赵先生啊，他是受这个河南一个这个公司的这个邀请，还有这个北京一个公司的这个邀请，进行了这次飞行活动。然后咱们因为被侵权人里边有一个，就是侵权人这个被告里边有一个公司是北京的公司，所以说咱们北京作为被告住所地啊，是有这个管辖权的。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先说一下这个赵先生这个案子。 好的好的好的。赵先生这个案子的原告方就是赵先生的继承人，是吧？ 对。 被告方是谁呢？ 被告方就是北京的这个公司，河南的这个一个航空公司，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认为这个原告认为这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有一个陈先生，也应当承担共同的这个侵权责任。 那您说一说这个原告方诉讼请求还有理由还有依据哈。 当时这个赵先生的父母还有这个赵先生的配偶和女儿，然后这个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三个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5万7180元，丧葬费4251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476346元，还有这个精神抚慰金20万元，殡仪馆的停尸费44720元，总共大概合下来是182万余元。 这么多钱、 对，没错。因为他这个有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还有死亡赔偿金这块可能比较高。 那您说一说他们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认为那几个被告就要承担责任呢？ 他们这个理由主要是他们认为，就是说2015年5月3号这三个被告使用这个北京这个公司自行组装并所有的编号为 MY-002 的这个小型的这个两人座的轻型运动飞机，在这个安徽开发区进行这个飞行活动。当时呢这个12点左右的时候，飞机发生了这个撞地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人员这个赵先生死亡。然后经这个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查明呢，飞机没有试航证，没有这个国际登记证和民用航空电台执照等等这些这个相关的证件都没有。 都没有、 对，然后并且呢此次飞行也没有向这个军民航空管理部门申报。实际上是一起非法飞行的这个通用航空一般飞行事故。 那么这就是一个黑飞事件吗？ 对，没错。 是吧？ 对。然后三个被告在明知道涉事飞机未取得经营许可，不具备从事航空活动资格，并且没有申请这个空域，未取得试航证等等证明， 明，在不具备视行状态的情况下呢，由这个咱们其中一个被告这个陈先生指令，由北京这个公司和河南这个公司共同组织实施了，使用这个飞机进行非法飞行，由此造成了这个飞行事故，导致这个赵先生在事故当中丧生，使这个咱们这四个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所以就依据这个侵权责任法还有这个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然后主张上述赔偿。 那个飞机真的是他们自己装的？ 对，没错，自行组装的。 那他们胆子也够大的，而且居然还没有申请这个空域，没有这样的一条航路， 对， 他们就敢从安徽飞到河南。 对对对，没错。而且咱们这个国外的这个驾驶员，他虽然持有国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驾驶员的这个证件，但是他没有在中国进行备案，也没有这个申请中国的这个相关的合法的这个飞行手续。 那也就是说，国外的驾驶员如果要在咱们中国开飞机的话， 对， 必须要在中国的航空管理局来备案，经过许可才可以。 对，经过需要取得中国民航飞行执照，或者是你如果持有国外的话，起码要有一个执照的认可函。 等于说这些另外一个美国的死者那个 Jason 也没有。 对， 您再介绍一下这几个被告他们在法庭上又是怎么辩解的？ 咱们这几个被告这个认为这个对这个涉事飞机坠落的这个经过没有异议，因为这个属于客观事实。 对， 但是呢，这个涉事飞机的实际所有人，他们认为属于这个北京这个公司。所以这个四个原告起诉这个自然人陈先生，还有这河南公司没有依据。他们认为这两个这个被告主体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然后这个还有赵先生明知道此次飞行是这个黑飞，然后是这个违法行为，但仍然上机飞行，他自己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北京这公司呢？ 北京咱们这个几个被告的这个辩解意见基本上是属于一致的，然后北京公司也这个认可他自己的这个责任。 他认可自己责任？ 对，他认可，但是另外两个被告认为这个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然后另外这个就是这个驾驶员这个 Jason， 他对飞机坠落也有一定的责任啊，认为他这个没有取得这个中国的这个执照认可函，上机飞行啊，有一定的过错。 扑朔迷离的案件， 四肢跟他吵架，然后他就特别生气的出去了，出去之后回来就买了一把刀， 引人入胜情景。 我这就往他腿上的手腕上往那撞了一下，一刀又砍了几下， 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我为什么要去害他？ 发人深省的故事。 如果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上。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到底这起案件谁应该担责，谁不应该担责？法院是怎么来这个处理的？ 法院经过这个审理认为，根据这个侵权责任法第71条的相关规定啊，这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为被害人这个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严格责任，就是说这个侵权人只要你不能证明说这个损害是因为这个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你就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不管你有没有过错，这个在法律上也叫无过错责任。然后这个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这个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咱们这个案子，就是说这个赵先生呢，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可以请求这个侵权人承担这个侵权责任。他们属于这个原告主体。然后在本案当中呢，涉事的航空器未取得中国民航的这个型号认可和生产许可证，也没有取得中国民航的试航证、国籍登记证和民用航空器电台执照，且涉事飞行活动未向军民航空管部门申报，是一起非法飞行。涉事航空器的驾驶员 Jason 未取得中国民航飞行执照或者是执照认可函。现在乘坐该航空器的这个赵先生在飞行事故当中死亡，航空器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北京这个公司作为航空器的所有者，河南这个公司作为此次飞行活动的参与实施者，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然后这个自然人陈先生，他作为这个被告，虽然他是这个 北京这个公司和河南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这俩公司都是他一个人控制、 啊、对对对，没错啊、实际上这次飞行也实际上也确实是他组织的，但是呢因为这个邀请啊还有这个组织飞行啊，实际上都是以这个公司的名义，虽然说实际上是他参与实施，但是他的行为呢应当视为是职务行为产生的这个法律后果， 嗯， 应当由其代表的这个公司来承受。还有值得这个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四个原告里边包括这个赵先生的父亲、赵先生的母亲，还有赵先生的配偶和这个女儿， 嗯， 但实际上呢赵先生的这个母亲当时和赵先生的父亲，咱们刚才前面也说了他们属于这个在组家庭、实际上这个赵先生的母亲和赵先生的父亲当时结婚的时候这个赵先生已经27岁了，所以说 这个父亲母亲谁是亲的谁是继母， 父亲是赵先生的这个亲生父亲，但是母亲是继母、对，因为当时赵先生已经27岁，早就已经成年了，实际上咱们这个原告陈女士和这个赵先生并没有形成这个继母子的抚养关系， 嗯， 所以按照咱们这个法律规定，陈女士就不应当成为这个民法上赵先生第一顺序的这个继承人，所以说这个他实际上作为这个原告的主体资格是有误的、 那赵先生实际赵先生继承人就是自己的亲父亲， 对， 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 没错， 是吧， 对，这个赵先生在飞行事故当中死亡呢，赵先生的父亲还有这个赵先生的女儿和配偶作为这个赵先生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可以请求被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咱们综合以上这些这个因素，对于这个赵先生的父亲女儿还有这个配偶要求这北京公司和河南公司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理由是正当充分的，最后予以支持。至于这个丧葬费的数额还有死亡赔偿金的数额都是按照这个当时判决上一年度的这个北京市的相关的这些收入水平、然后进行赔偿。 因为被告方在辩解当中也说了嘛，那么赵先生他明知这是一个黑飞、他呢还依然坐上了这个飞机、他自己也要承担一定责任、这个被告在辩解当中也提到了哈、那么这一点咱们在法院判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进去呢？ 这个赵先生的过错咱们当时一审法院的时候、审理的时候，因为这个被告既然对这个提出了这个答辩意见，咱们肯定要对此进行审查。 对对。 但是呢咱们刚才这个也说了，这个航空公司他承担的这个责任属于这个严格责任。为什么要求他承担这个严格责任呢？因为咱们这个就是咱们涉案的这次飞行属于这个高度危险作业。因为这个高度危险作业对他人人身造成损害引发的这个赔偿责任纠纷呢，在规则原则上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综合这个他们双方的这个诉辩主张和法院最终查明的事实，我们针对他这个争议焦点然后进行了这个分析。一个就是这个赵先生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到底是不是存在这个过错，还有就是赵先生是不是自己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北京的这公司和河南公司有没有这个免责事由，应不应当减轻他们的这个赔偿责任。然后首先就是这个赵先生对涉案事故的发生是否存在过错。咱们法律上把过错又称为这个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是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了却轻信这种结果可以避免的一种心理状态。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过错应当采用这客观标准，法官只需要凭借当事人的外部行为就可以对其主观上的心理状态做出评价。涉事的航空器是一个两人座的轻型的运动飞机，虽然是这个航空器，但是并非经过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而投入营运，因此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所调整的民用航空器。赵先生生前是一个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飞行员，持有中国民航颁发的商用飞行执照，虽然他应当比这个普通人对于此次非法飞行可能的危害有更清楚的认知，但是呢赵先生登机行为本身并不增加这个涉事航空器坠毁的危险性，也就是说无论赵先生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登机、也很难认定这个赵先生属于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过失、 因为赵先生并不是他开的， 对，没错， 是吧，他就是一个坐在飞机的乘客、他也不是副驾。 对，这个但是实际上虽然说赵先生只是一个机上乘客，那因为毕竟咱们这个飞机没有经过这个正规的这个审批手续就进行了这个飞行，实际上赵先生他对此是明知的，他对这个是知道的， 对，这是知道的， 对，所以说但他这个登机行为呢可以判断出来他实际上对此抱有这个侥幸心理，属于轻信危险不会发生的过失，但是这个过失呢相对于这个两个被告公司 的这个过错而言，它只能属于一般的过失。再说一下咱们这个赵先生是不是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无过错责任是指不考虑加害人是否有过错，而不是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受害人如果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那么他的行为对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扩大具有原因力，那就应当对自身的过错和行为引起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在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中，即使是无过错责任，也应当适用过失相抵原则。过失相抵呢，就是指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公平合理的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这个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26条也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咱们这个上述这些规定理论上称为过失相抵。过失相抵的法律效果最终就是减轻或者是免除侵权人的责任。因此在适用过失相抵这个原则的时候，应当依据一定的标准来减轻或者是免除。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有一个规定，就是受害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是扩大有故意过失的，依照民法通则第131条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是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这个赔偿责任。但是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赵先生，他就是这个一般过失。那就不能减轻这个赔偿义务人的这个赔偿责任。适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三款规定，确定这个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的时候，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根据这个司法解释的这个规定呢，就是说分别确立了这样一项基本原则，如果这个适用过失相抵制度，在适用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情形下，应以受害人有过失为前提，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情形下，就应当以这个受害人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为这个要件。他如果说只是一般过失的话，是不能适用这个过失相抵的这个原则的。 那么也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赵先生就自己就不必承担责任了。 对，没错。 好的，最后这起案件是个什么判决结果呢？ 最终这个咱们经过审理这个查明的事实还有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最后判决这个北京这个公司和河南公司，然后赔偿赵先生的这个父亲女儿还有配偶丧葬费42516元，死亡赔偿金1295353元。 这么多？ 对，没错。因为根据咱们最高院这个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咱们把这个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了死亡赔偿金，就不再单算了。 不单算了。 对，没错。 所以100多万。 对，所以都放到死亡赔偿金里边了。然后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总共1437869元，驳回了这个赵先生的父亲女儿和这个配偶的其他诉讼请求。 这个数额应该说在这个人亡的事故当中算是比较高的。 算是比较高的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是赵先生那个案子哈， 那个 Jason 那个案子呢？因为 Jason 他并不是中国国籍嘛，那是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哈，就外国国籍的人士在中国的境内遇到了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的纠纷，适用的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法律？ 对，没错，因为侵权行为地包括这个被告中国地都在咱们中国国内， 在中国， 对， 是吧？ 没错。 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位死者是个外国国籍，对于他的这个死亡适用了这个死亡赔偿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又应该怎么来确定呢？ 对，没错，因为咱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在涉及到这个涉外的时候，咱们是属于这个属地原则。只要这个侵权行为是在我国发生的，或者是有一方当事人是在是属于我国人，就应当适用我国的法律。所以说这个 Jason 他的这个赔偿，当时咱们也是按照这个北京市上一年度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收入标准给他进行了这个确定。 那这个 Jason 他这个案件哈，大概的这个因为案情都是一样的嘛，是吧？那这个案件后来又是怎样的结果？咱们在确定责任上，责任的划分上和赵先生有没有什么不同？毕竟这个飞机是他开的， 对，没错 和赵先生还应该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您跟大家说一下。 对对，是有不同。Jason 和这个赵先生他俩的区别啊，主要是这个赵先生他是机上的一般乘客，然后咱们这个 Jason 呢，他实际上存在这个雇佣行为，他是受雇于咱们这个河南公司、北京公司，还有 这个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被告就是江苏的这个公司。 哦。 实际上这三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咱们刚才所说的赵先生那个案子里边的那个被告陈先生。然后在这个杰森这个案子里边，陈先生也认可说他是这个三个被告公司的这个实际控制人。他认为呢，我愿意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你就免除公司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所有的这个赔偿都由我来进行。但 是 呢， 他是这么说的。 对，没错，他同意赔偿。但是呢，咱们法官经过审理认为，就是说陈先生自认你承担赔偿责任，相当于，但是你的前提是你要排除另外三个公司的这个赔偿责任，而并不是说你与三个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所以说咱们最终没有采纳他的这个答辩意见，还是判令这个三个公司共同这个承担这个杰森的这个赔偿责任。 杰森自己呢，因为他毕竟飞机是他开的嘛。 对，因为这个杰森是这个飞行员，他是这个飞机的实际驾驶人。他作为这个持有这个 FAA 执照的这个飞行员，应当明知道这次飞行是未向中国军民航空管部门申报而进行的非法飞行。而且他没有持有中国民航飞行执照或者是执照认可函就在中国从事飞行活动。所以呢，这个杰森应当对在此次飞行事故当中的死亡呢，应当是自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认定说这个杰森自己承担 30% 的一个次要责任。 30%。 对，没错。 那这起案件大概这个数判了多少呢？ 最终这个经过这个法院审理，北京这个公司还有河南公司、江苏公司共同赔偿原告，就是咱们这个杰森的这个死者杰森的这几个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包括杰森的父亲和母亲。然后赔偿他们死亡赔偿金74.026万。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总共是810,026元，驳回了其他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咱们这个判决结果就是按照这个刚才咱们说的三七分的一个分则已经给它计算完毕之后的最终的一个赔偿结果。 这起案件啊是发生一起让我们唏嘘不已的这样一个飞行事故哈。虽说这是一个极个别的个例但是呢咱们也要跟大家说，您啊这个手里没有这样的执照您就不要随随便便的驾驶。 没错。 您不能够驾驶了这种交通工具。其实是飞机可能离我们生活有点远。比如说您没有摩托车的本儿您就别驾驶摩托车是吧， 没错。 您是C1本就别去开货车去。这个可能离咱们生活比较近一些没那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哈。 对，而且就是说这个国际友人在中国从事相关的这个商业活动的时候一定要这个遵守这个中国的法律规定，然后该报备的报备，然后该备案的备案，该就是取得中国相关的这个执照的一定要取得。不能这个无视中国法律自己私自进行这种商业活动。 没错没错。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唐汉林法官。谢谢唐法官。 谢谢大家。 好，唐法官再会。朋友们，说完了这起全国首例的黑飞坠亡案，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一起离奇的，也是被网友戏称为这个史上最复杂的交通事故。那到底是一起怎样的交通事故，责任又应该如何来承担，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具体介绍。 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